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感受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、yeah、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、yeah、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热闹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享受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一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享受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天天来自于陶喆，首张专辑的成功并没有让陶喆放慢前进的脚步， I'm OK 也确确实实是一张不可多得的经典专辑。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节奏感，作为台湾 R&B 教父，歌曲的律动感总会让人感到非常的舒服，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。陶喆在演唱会上曾经唱过一个吉他版本的天天，他说这首歌代表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，即使相隔很远也会代表彼此思念的一首歌曲。你听到了歌曲里思念的味道了吗？99都市夜归人，晚间的音乐有关于思念，来自于蔡依林，天空。 听着自己

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 同样是空灵的唱腔，李健与王菲各有不同。王菲的嗓音如竹笛，如夜莺，提升清脆，划破天际；而李健发声如陶笛，如海豚，长吟高远，穿透海洋。之前说到了今晚的音乐都有关于思念，但是好像每一首歌曲的表达形式都各有不同，情绪也不太一样。陶喆的轻快，蔡依林的低语，王菲的大气，你喜欢的是哪一种呢？获取969电台节目歌单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。再来听到的是薛之谦，我想起你了。 相对，我快要忘了你的美。走过了年少，风雨后相偎，虽然也有些不完美。我画的蓝图又做到了多少，你无畏。

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 他们是一群无名英雄，默默地做着不平凡的事情，曾经在自己体内流淌过的血液，此时此刻正在挽救别人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一次献血最多可以拯救三条生命。全球74个国家的血液供应中，90%以上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者。去年我国无偿献血达1400万人次，挽救了无数生命。经典99.9，我是亚威，致敬那些守护生命的捐献者。 定义自我方向清楚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我曾经将我在寂寞的眼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。让我深深去爱你。 杨宗纬版本的《矜持》。当你对一个人产生爱情的时候，你的心总是会惶恐而不安的，你不知道对方的感受，你要隐藏自己的心情，因为你是一个矜持的人。今晚的歌曲有关于思念，你喜欢吗？感谢你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最后一首来自于弦子的沿海地带。我是亚威，获取节目歌单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九六九龙夜的城市放牧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